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陆秉章连嚷了五招，华振芳是越战越勇，招招下决心。陆秉章也翻了脸了，老哥哥，好了好了，你无情休怪我无义，要这么说你儿子死活该，他自己找死，你恨我你恨不着，你不是想给他报仇吗？好，那你就来吧，不过把话说清楚了，你未必能如愿。大伙儿一愣，抬头一看，坏，让陆秉章一枪正扎的腰拳上的。花振芳当时是绝气身亡，一枪就给挑到哪儿？花振远上去了，扶沙哭，哭罢多时，把枪抄起来，给哥哥、给侄儿报仇，大战陆秉章，啪啪啪50回，可噗，这一枪从后心扎进去了。花振远是当场毙命，你说多惨吧？不出一小时，一家三口全完的事儿。前五大侠哎呦了一声，赶紧让仆人上台把死尸抢下来。三具尸体摆在这儿，老头的浮尸大哭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又有人飞身上台了，还带个孩子。谁呀？花亮的媳妇儿彩霞带着孩子新宝。听说丈夫惨死在比武台，那个心情那难过呢就不必说了，提着枪登了台了，到了现在跟疯了一样，把孩子放到台口这儿，还说呢，宝啊，在这等着娘，我给你爹爹给你爷爷报仇。小孩他一生人懂得啥，都傻了，在旁边他就像疯子一样提枪来找陆秉章。陆秉章把嘴一咧，你是谁？我是花亮之妻，我叫彩霞。啊，年轻人，我看算了吧，这比武台变成了战场，咱们两家的仇口是越结越深的， 我年岁也不小了，发自内心来讲我不愿意这么做，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是追悔莫及。你年纪轻轻，你能有什么能耐？你说报仇你报得了吗？当然你把我挑了是最好不过，可惜你办不到啊！我也不能干那种绝户事。彩霞姑娘，带着孩子走吧，啊，赶紧把尸体拉回花家寨处理后事。等这盛会结束之后，我必然赶奔花家寨前去谢罪。到了那阵，怎么处置我都行，你看好不好？你说出什么来，我也不能跟你伸手。你拿命来吧，你拷密复见你。彩霞姑娘一枪紧似一枪，一枪快似一枪，连着扎了25枪。陆炳章真不善，没还招，左躲右闪，前窜后奔。后来一看扎起没完来了，陆炳章火上了。彩霞，你可别把我逼急了，真把我逼急了，你们家一个带活气的可也没有了啊！你少说废话，我把命早豁出去了。彩霞姑娘是悲愤过度，气血往上一涌，刚想再应招，眼前一黑，哭通通摔倒在台上。那小新宝一看那娘摔倒了，他也明白点事，爬过来了，叫着妈妈往怀里头扎。陆炳章提枪在旁边看着。陆炳章一想啊，我怎么办？等他缓过气来还得跟我玩命啊。也罢，不赌不狠不丈夫。他把心一横，牙关一咬啊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我干脆就给他来个剪草除根，连这小孩我也给穿了蛤蟆。您说这家有多狠？嗯，不有那么一种说法吗？人是从兽进化而来的，是从猿也好，从什么变得来的也好，总而言之是从兽进化而来的，因此人身上存在着兽性，就我们身边周围的人也不例外。这个人呢，就是真善美假丑恶的混合体。由于法治道德规范约束着他，有一些人表现得很文明，很理智，但有些人则不然，兽性发作，就露出本来的面貌来了。他一看彩霞昏倒在台上，不懂事的孩子趴在娘怀里啊啊直哭，他没有半点怜悯之心，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奔这娘俩就扑去了。那还有个好吗？他刚一抬手，这么个时候就听脑后恶风不善，陆炳章可不傻呀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就知道有人在后头下了家伙了，因此不敢下手，脚尖点台板，飞身经往前纵，扛越过这娘俩，跳出1丈5-6尺远，然后拧回身来观瞧，什么人？回头一看呢，站着一个40岁上下的汉子，

这位赶紧甩凳下马，仆人们也下了马，把马鞭接过去，拿掸子啪啪啪把身上的尘土掸的。还有一个仆人把提盒盖打开，里头有湿毛巾，拿出一条递给主子。这壮年汉子接过来，把额角脸上的尘土擦了一擦。另外一个仆人倒了一杯水递给主子，这人拿过来先那么喝了一口，这口可没咽下去，漱漱口，漱完了把碗递给仆人，这才问张芳：朋友，我不认得你是谁。嗨，我是谁无关紧要，我想打听打听您是谁啊。在下免贵姓李，我叫李锦堂啊。哦，李兄。哎，李兄啊，咱这么说吧，我这人从小锻炼出一副锐利的眼神，我能够见其外观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呢。我只要一打量这个人的外表，就知道这个人有多大的能耐，什么品德，你信不？李锦堂乐了，心说面前这个丑八怪，哎呀，真没想到这个嘴儿这么巧，所以挺喜欢他。那么你看我是什么人？你呀，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，是吗？你根据什么这么说？嗨，凭我的眼力，你的功夫棒极了。特别是你使这条大枪纵横四海没有敌手，天下练武的人都靠边站，非你莫属，你是拔尖盖帽的头一把。张芳是有意的给他灌米汤，这一灌呢，这主可特乐了，哎呦，乐的眼泪都出来了。哎呀呀呀，难得朋友你好眼力，可你真就看出来了，你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张芳心说这也太不谦虚了，我越捧他越领受啊，这样人也难得。说了半天，这人就问了：那么你贵姓？免贵我姓张啊，我叫张芳，人送绰号病太岁。 哦， 张芳一听啊，报了名，人家没捋户，就知道啊，人家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觉得有点抹不开。进一步说，那么提我大概您是不知道了，我爹小有名气。哦，他是哪一位？大清国三十三路名侠之一，铁扇先锋刘侠张子美呀。张子美。这个人二眸子转了半天，似乎啊知道那么一点点儿。 哦，好像听说有这么个人。 张芳爹是什么？好像听说，我爹那么大的名气他居然不知道，这玩意儿气人不？再往下说，朋友，提我爹你记不太清，我有个师叔你能知道不？他是哪位？他也小有名气啊，在杭州贺号带花呀，掌打铁布罗汉法，他一举名扬天下，镇八方，紫面昆仑侠，同林呢。这句话像炸雷一样，这主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往后倒退了几步。谁啊？你师叔是谁？佟林呢？哦，你师叔是佟林，我正要找他。张芳心说，哎，这哎，人的名树的影，你看提我们爷儿俩人家无动于衷，一提我师叔佟林，你看这位五官都挪移了。哎呀，还得说我师叔名望高啊。哎，这人怎么要找我师叔？认得是怎么的？ 进一步问，我这朋友你认得我师叔吗？ 我久闻大名啊。 这么说吧，我李锦堂千里迢迢从陕西我来到云南，就为访佟玲而来。既然你是他徒侄，请问他现在何处？我朋友，咱这么办得了，现在我师叔佟林忙得很呐，没工夫接待客人。既然你来了，你放心，指定能见着面。咱把这事儿先搁到旁边，您往台上看看怎么样？ 李锦堂仰头往比武台上看看。 这时候正什么时候？正好是彩霞痛骂陆秉章的时候，离这远，骂什么听不清，只能听见高一声、低一声以及哭声。李锦堂就皱眉，这怎么回事？张芳一看啊，你不知道，这事好办了。这张芳真能白回，他编八造模给编了一套。他说陆秉章登台前有一篇声明，别人他不管，凡是使枪的人都是他耷拉孙，也包括阁下在内。这人一听，什么？这话是他说的？我亲耳听见的，不信你问呢。都听见了，他妈这老家伙狂透了。他还说得清楚，凡是使枪的全滚蛋，滚早了是便宜，要滚晚了，一经发现拎到比武台上挨个给穿蛤蟆。你刚来你不知道给穿了好几个了，哎，你看你还带条大枪，显鼻子显眼的，你往这一戳一站，一旦被陆秉章发现了，把你逼了上去够你呛啊。哎，你不是找我师叔吗？正好，哎，你看那边有片树林，我方才去了一趟，还有几座坟头，你也进树林蹲在坟头后头，千万别让他看见，听不见，看你就糟糕了。等着比武结束之后，我给约会个时间地点，你再跟我师叔同林会面，怎么样？朋友张芳，你这篇话我太感谢你了，但是你也太小瞧我了。他陆秉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听说他在广州一带很有名气，说什么是花枪门的总门长。屁！谁承认他这个门户？我早就憋着一肚子气想找他算账，因为琐事缠身未能如愿。今天既然在九月九重阳盛会遇上了，新账旧账是一块算呐。我你可别这么说呀，刚才有几个使枪的都不服劲儿，跟你说的大同小异，结果一上台完了，全完了。人家说大话的人往往都使小钱儿，我听你这一说，我心里可没底。哎，张芳，这么办，你给做保人，哎，你看着我上台能不能收拾得了他。然后一转身告诉手下的家人，福禄在，把我枪摘下来，你们在比武台那梯子上去啊，我走捷径，我先蹦出去，有什么话回来再说。张芳说，等会儿，哎，我是天下第一的英雄，咱俩一见如故，你怎么说，咱俩投缘，你这回登台了有什么遗言没有，你先留下，一旦你有个马高凳短，我给你家送个信儿，待着你。这位一听给气坏了，李锦堂用手指着张芳的鼻子，